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宵夜，你感染风寒，快啲饮咗碗药先啦。 啲药咁苦，我要听你唱翻支曲，我先肯饮。 听我唱，不如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晚上10:35嘅戏曲之夜啦。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噶。 咁不如我哋一齐听曲咯。 我是妹仔，同你身份有别，俾夫人睇到就唔好啦。我都系告退先啦，少爷，你快啲趁热饮埋碗药啦。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我们一起创造。 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做节目前， 希婷好难啊！要过环保生活真的好难啊！ 做节目后呢， 希婷啊，其实过绿色生活都好简单啫。 系噶，辉辉都做到，你哋都一样得。只要逢星期四晚上8:00-9: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希婷同埋李浩辉主持嘅《绿色辉婷》，人人都可以变成环保达人。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日子嚟到八月嘅中间啦，8月15，不过呢个系新历，农历嘅8月15咧，呢个月咧都仲未系，要到下个月咧先至系真系8月15中秋佳节啦，仲有大概一个月到啦吓。不过呢两日见到个月光咧都好圆，咁我谂下，哦系，都咁圆，但系未系中秋啊，要一个月后先系啊。今日系8月15啦，农历咧就系7月18日啊。早排打咗风，天气落雨啊，凉凉地之后，咦呢日啊，呢两日啊，又好似热翻啦。而家咧就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今日咧见到个温度最高又去到33度啊！现时温度28度，5:08。 我说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

天时地利人和，好多嘢好似似乎系不在自己控制之内啊，系好似喺度一个等待被动式。天气当然都系啦，我哋点可以改变到个天？好多嘢系听天由人，睇天意咁。但系喺天气方面嘅一啲嘅造成成个全球暖化，咁我哋都有啲嘅责任。环保方面，大家尽量去跟翻。这个环保的方向去做呢点都是好的。否则的话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是感受到那种哇天气热到不得了啊又反常啊一是就好冻一是好热到我们的下几代点算呢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做好的。欧瑞强的气候人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是28度。 在冬天的山丘正下雨，看世山这般天色晴朗个满村，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

都经过落与悲，人海中常失落，感觉永远这么奇，不可永挽留欢笑，而令我心死。昨日眼泪让时光冲逝去，人生的旅途未畏惧，曾悲伤曾失落，今天我已觉不奇，再次制更是完美。 我愿努力， 我愿努力， 再让我寻， 再让我寻，找到今天心里欢欣。写我新的日记，人生的光芒属我地，凭双手和希望，信念常常陪伴你，在此际锻炼无限美。 有一段时间成龙咧都吓好兴唱下歌，广东歌又唱，国语歌又唱，又都 O K K， 都叫有板有眼啦。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新的日记》啊，1987年国际无家可归者安居年嘅主题歌曲。早晨啦，时间5:41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啦，系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啊。随后一两日咧，骤雨系会增多，风势咧就系较大嘅。高空反气旋咧亦都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啊。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来自徐小凤以前的一首作品《少年人》。 每次你我见面，每说到你目前，每每教你心烦意乱。现实若是无情，现在若是难明，现在幸莫常自怨。你说你要怨明，怨你那个温情，怨这世界恩情已断。 路亦难寻，但到底每段路会完？少年人谁没有爱情愁闷，你忘你短？少年人谁没有事业困忧，你忘你远？少年人谁没有爱情愁闷，你忘你短？少壮轻言厌倦，今天不可得到，怕天终于得到，像半边冷雨渐变。这世界恩情已断，段段路亦难行，段段路亦难寻，但到底每段路会 徐小凤嘅呢一首歌叫做《少年人》啦，写词嘅咧就系卢国沾啊。少年人啊，最好噶啦，年青后生，大把前途，要系大把时间，就真系要珍惜光阴，唔好浪费青春，浪费时间。好多嘢嘅打底做得好咧，就喺呢个阶段吓。咁所以咧就系、是。作為一啲嘅長輩啊，行即係所謂食鹽多過你食米嘅一啲嘅前人咧，會將一啲經驗就話俾啲少年人聽，好好珍惜你嘅光陰，好好去創造你嘅未來。咁但係通常少年人聽嘅咧，或者耳光阿輩都唔頂，咁佢哋未經過嘅時候咧，就唔知道嗰個情況。咁如果唔聽嘅時候，其實都唔需要逼嘅。到佢自己有事實去見到、感受到嘅時候，就係、是、記得就話嗰句説話嗬，啊，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有啲嘢咧唔經過又唔知道，又要佢經過嘅時候咧，先至係有感受嗰種嘅即係咁深嘅一個即係知道嘅情況。哦，原來係咁咁咁。但係希望係佢知得嘅唔會係太遲啦。今日咧係星期一啦，我哋喺六點後咧就有鐘志光。佢今日会讲嘅咧，就系都预告咗噶啦，就话讲曾国藩嘅名句，咁都可能好多名句，但系边几句名句咧？就系呢三句说话：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晚年经不得逆境。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宣传声带里边都有提及过噶啦，吓人嘅好多个阶段，少年、中年、晚年。这些境况又真的好像说得挺啱喎。 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花盛正 堪治，莫等空自知，花落难复见，盼君知其意。花可以开，花总会谢，留下了树枝，请君识取少年时，莫再失意。应句冲消志，莫惜金流意，少年难复再，盼君知其意。光阴似烟般消逝，年老无依，请君识取少年时，莫再失意。句冲消志，莫惜金流意，少年难复再，盼君知其意。光阴似烟般消逝，年老无依，请君识取少年时，莫再失意。请君识取少年时，莫再失意。 泰迪罗宾的《金柳衣》或者《金女衣》有人读，咁而开首嗰个独白嘅女声咧就系庄静怡，佢系电视剧嘅演员啊，都系希望大家珍惜光阴啊。陶渊明嘅集诗里边有呢几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意思系盛年过咗就唔会再重来。一日的时光飞逝，难以再次回到早晨，应该是趁在年轻年富力强的时候勉励自己，光阴流逝并不等待人。 复来，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莫等待。春风吹过暴雨来，浪蝶应悔当初不自爱，莫等待。金柳衣，识取少年时，发奋上进不容迟，同聚今朝共立志，莫等待，光阴不会复来，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今日咧系日子，新历嚟讲咧系八月十五号，农历咧系七月十八日，星期一啊。现时时间六点零九分半。今日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咧会系喺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本周中后期影响南海北部，并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反气旋在下周初再度增强，华南天色好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啦，咁日子咧就八月十五号，喺我身边嘅咧就系钟志光啊，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就八月十五号，不过就未系中秋啊，系新历嘅八月十五啫吓。 咁啊，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啊，呢个登高望远啊，咁啊过咗一个礼拜，唔知各位听众咧系有冇身体力行走去登下高啊，望下远，系咪真系有唔同嘅感受咧？ 如果未得闲，唔紧要，即系始终都有时间可以去做，去感受一下。 咁、啊、當然啦。 咁、啊、今次咧你就話講曾國藩 啊，係啊係啊，曾國藩咧，即係大家都知咧，即係佢係喺清朝咧係一個重臣啦，咁、甚至無咧曾經又話咧，其實佢可以喺當時咧係取代咗清王朝嘅位置噶。咁當然佢唔敢啦，因為佢係一個儒家嘅信奉者啦，咁佢唔會做一啲對君主不忠嘅事嘅，所以呢個就有人認為係啊，佢可以啦，因為佢係大將軍啊，打太平天国等等啦，都係豐功偉績。 哇！呢個都係一個叻人喎、 啊。哇！非常叻㗎，咁佢有曾國藩家書啦，咁係其實當中咧都道出咗好多倫理啊，我哋為人處世啊點做嘅。咁今日咧我就要講佢嘅一句名言啦嚇。咁佢名言當中咧，我就先想用一個歷史嘅悲劇故事，係一個希臘嘅悲劇故事。去帶出嗱呢、個悲劇故事咧，就係伊底帕斯。伊底帕斯王咧，我諗大家有留意呢個希臘嘅悲劇咧，都好典型嘅例子嚟嘅。不過今日咧就唔係打算將個故事去講，咁即係話喺伊底帕斯王呢個故事入邊咧，出現咗一條好有趣嘅問題。咁啊問伊底帕斯王嘅，咁係話有一種動物日頭咧就係、是、四隻腳嘅，晏晝就兩隻腳，去到夜晚。有三隻腳嘅喎， 咦，一日有幾變喎、 啊？係啊，係啊，咁究竟係咩動物先咁犀利咧？嚇，有冇啲諗法啊？錢你 都有好多問號，但係可能咧最後出嚟都係好簡單嘅嘢。咁啊，唔知道聽眾朋友有冇諗得到咧？到底係咩咧？我哋可以揭盅啦，係嘛？ 你講得真係好簡單，咪就係我哋人咯。佢又真係原來好啱嘅喎。點解日頭係四隻腳呢？咁因為我哋出生嗰陣即係未識行啊嘛，咁你要爬嘅啫嘛，咁你爬咪兩隻手兩隻腳啊，咁咪四腳爬爬啦，咁咪四隻腳啦。好啦，咁啊去到晏晝啦，如日中天嘅時候啦，即係等於我哋成長咗啦、你唔需要再爬噶啦嘛，咁啊兩隻腳行啊嘛，就行得好快添，係咪？ 係。 好啦，咁啊到夜晚啦，咁啊夜晚咧三隻腳點解呢？因為好多時候咧都係要動支拐杖啊嘛，咁啊影出嚟咪三隻腳咯。咁你所以睇到咧，就完全咧係借喻咗我哋嘅年幼嘅時候啦，如日方中嘅時候啦，咁同埋晚年嘅。 係頭先你所講，我就話日頭、晏晝同埋夜晚。但其實呢度整日咧，已經係代表咗一生。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就係我哋嘅人生嘅過程。咁亦都係好真嘅，因為如果我哋將我哋人生劃分做三個階段咧，你可以睇到就係、是、即係少年嘅階段咧、可能就係一個求學啦，係嘛讀書，咁啊將時間咧都係放喺我哋嘅學業上面嘅， 好開心嘅時候嚟嘅， 係啊， 咁啊慢慢到中年啦， 咁啊係啦，出咗嚟學校之後咧，咁 你要工作咯，喺社會工作喎，咁都一個好長嘅時間啦，係嘛？可能直到你退休之後咧，就到你個晚年啦。咁、晚年咧就係、喺退休又有唔同嘅退休生活啦，有唔同嘅心境啦。咁所以曾國藩咧就講句一個説話咧，好有意思嘅。佢係分咗三句講嘅，就係、講我哋嘅少年、中年同埋晚年啦。咁佢所講嘅咧就話：少年經不得順境，中年經不得閒境，晚年經不得逆境。我覺得咧呢三句説話咧，喺我自己嚟講咧，晚年都近噶啦，咁、但係咧都仲叫我掹住邊咧，到中年尾啦嚇。咁即係換句話咧，佢講嘅三個階段咧，我自己都差唔多經歷咗三分二噶啦。 係嗱、我哋簡單去講翻嗰幾個境啦。 係啊， 順境、閒境。同埋逆境， 系啊， 顺境咧，当然大家好想啦。 啊、 但系佢说话系话少年经不得顺境、 啊，经不得顺境啊！嗱、呢句说话咧，点睇咧？其实有另外一句说话咧，有啲先人嘅智慧咧，都讲过咧，千金难买少年穷啊！ 嗯， 啊，即系话咧，你少年嘅时候咧，穷咧系一个福气嚟嘅，福分嚟嘅。咁但系咩叫做经不得顺境咧？即係話，如果我哋年少嘅時候，哇，順風順水，咁啊乜都有嘅時候，你會唔會第一珍惜你所有嘅嘢咧？ 係啊。 第二，樣樣得來容易啊嘛，係嘛？咁你會唔會再去努力咧？咁啊，似乎好明顯睇到咧，如果你係順境嘅話咧，對你嘅成長咧並唔係咁理想。 所以咧就話咧，少年咧係要俾佢磨練下嘅。 係。咁、但係咧，好老實講咧，因為而家社會相對富裕咗啦，即係相對意思就係好似我哋成長或者錢你成長嘅階段咧，大家都係比較草根啊。嗱，當然即係除非你話喂唔係，原來咧我係富二代、富三代喎，啊屋企剩落大把嘅喎，我真係少年都順境，但我仲有唔關我事嘅喎、我唔想嘅喎、我阿爸、我阿爺剩落俾我嘅喎。 咁我哋咪見到話，如果有一啲而家新嘅一代咧，連鞋帶都唔識綁啊嘛。 係啊，係啊， 咁嗰啲咪就係你即係點樣有佢嘅將來咧？ 你講得啱啊！我老友啊，阿山道士咧，唔係開足球學校嘅，佢又真係做得好好噶。因為咧，佢真係有好多人咧，嗰啲小朋友嚟踢波咧，係要叫工人幫佢綁鞋帶。山道士唔準佢嘅， 要自己做。 我教你嗱、你唔識唔緊要，我教你綁一次，下次你要自己綁，唔可以人哋幫你綁。嗱呢啲咪好咯，即係你個教育咯。咁頭先我所講話。即係你富二代、富三代咧，我哋都明白，我哋唔係怪你。咁嗱，當然，畢竟喺社會上邊咧，真係富二代、富三代嘅咧，係唯有少數嘅。咁、所以我哋就唔好討論呢啲咁少數嘅例子。一般人嚟講咧，都希望係真係喺少年當中咧，我哋所睇咧話就話經不得順境啫。咁但係亦都唔需要話要佢一定係苦境嘅，即係苦到冇飯食。係 通常父母咧都會盡量係唔想嘅小朋友咧係即係太難過 啊， 都想佢舒服啲啦咁啊。 冇錯冇錯，咁只不過係咧大家明白咯，即係如果你係太順境，真係呢個飯來張口，衣來張手，你諗下。咁係乜嘅理想嘅生活呢？咁所以有好多嘢呢，即係年青人自己要諗下，同埋自己爭取機會去做囉、做家務最簡單啦。 即係唔好淨係指意晒個工人姐姐。 係呀、都話做家務最簡單啦。咁你出一分力啦，食完飯 執下碗。 執下碗洗下碗都好嘛。即係唔係話食完飯呢就翹埋喺度又去打機又成。咁呢個就要即係我諗每人要自我反省啦，係咪你過嘅生活。我哋而家喺度講啫，但係都唔可能話對你指指點點噶嘛，係嘛？咁所以你要自己諗咯。呢個好容易明白。 係 嗱，中年經不得閒境咧，又係另一個風景喎，另一個境界喎。嗱，頭先我哋講過啦，當你讀完書，咁你出嚟咧，你會做嘢啦。咁其實理論上咧，可能你喺職場嘅頭十年咧，都係一個 耕耘咯， 耕耘啦，即係可以講得話喺唔同嘅行業去打滾啦。咁甚至無咧，可能會試唔同嘅行業啦。 你起碼都係要十年嘅時間啊！你慢慢試下學，你話齋做幾多行業嘅時候，你都需要時間去慢慢摸索啊。 係啊，因為你未必一定係一帆風順㗎，個個都嚇。咁當然又係嗰句啦。你話喂唔係，我一帆風順喎咁我屋企大把生意喎。 我喺我爸嗰度做搞掂。 咁我又點同你講咧？咁即係冇得講啦，係嘛？咁所以我哋又係。撇除呢啲例子啦，咁但系問題咧就話，如果當你喺職場咧已經係有十年啦、十五年啦、二十年咧，應該開始咧係有啲吃重啲嘅角色噶啦， 再好似做戲咁啊， 即係換句話咧，曾國藩意思就話咧，如果你中年仲係閒境咧，即係原來 被人投閒自散，啊冇咩做嘅，都唔重要嘅，啊或者係有理由得，冇理由得嘅，喺呢樣嘢經不得喎。 咁所以咧，最緊要就話忙啊！哇，原來真係由朝忙到晚。 係 喺中年嘅時候，就係佢人生嘅黃金年代。係 啊，係啊。 如果佢都能夠係一路忙嘅話，即係代表佢都 係冇錯 ，OK 有用啦，係嘛？ 即係理論上咧，即係話你去到某個專業或者某個行業嚟講咧，你嘅經驗係重要啦，你仍然仲有能力去實幹啦，嚇，並唔係指指點點啦。咁先有得忙啊嘛！啊，如果唔係，都話有理由得，冇理由得。 嗯， 你翻工咪翻咯，唔翻工，咦，都好似唔覺嘅喎，咁樣。咁嘅時候，喂，你諗下，真係你嘅存在價值有冇咧？ 嗯， 你一閒嘅時候咧，即係代表你冇乜存在價值嘅啫喎，係嘛？咁呢、這個嗱，對於人嘅生活啊、經濟上啊，都有啲危機嘅喎。特別係即係而家喺經濟唔係太好嘅情況之下嚇、嗯，其實呢個情況都出現咗一段時間嘅啦。好多人咧就話去到四十零五十歲後咧，係有個危機㗎、嗯。第一，學歷可能相對冇新入嚟咁高啦。 係啊， 係、 啊。 你係一路話你有經驗啫，但係你人工高喎、 啊， 係 嘛？仲、哦、有或者有啲嘢咧，新一代嗰啲識過你多啲喎、 啊。喺、啊、經濟唔好之下、啊，大家老闆就要揀㗎咯，係、 嗯、 嘛？咁所以如果你自己都唔去珍惜、去肩負多啲責任嘅時候，你永遠諗住自己誒閒住就最好啦。而家俗語講就係你 hea 住做就最好啦。 嗯。 啊，其實你覺得好啫喎。其實未必好啊！曾國防啊，直情係唔得添啊，經不得閒境啊！ 就大家唔好將自己搞到自己好投閒自散咁啦，點、 啊、 都要好努力去做好自己嗰部分嘅嘢。 係啊，嗱、嗯，咁啊到咧係晚年啦，咁、 嗯、 啊晚年即係應該就講緊你喺職場退咗落嚟啦嚇。呢、這個時間咧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意思咧，長短各有不同。 嗯， 啊有啲人可能喺職場退咗之後，仲有十年、二十年，甚至冇。再多啲嘅光景，啊呢、這個咧就係唔可以一概而論啦。咁、 嗯、 但無論如何咧，佢話晚年經不得逆境。 啊，因為你人生到晚年嘅時候，如果你先至遇逆境，點、 啊、 算嚇？ 係啊，咁、啊、嗱、啊，當然咧，即係好多嘢我哋係避無可避嘅，我只可以咁講。咁、嗯、但係有啲嘢咧，雖然話避無可避，但係我哋應該有充足嘅準備啊。啊，點解充足嘅準備咧？經濟條件，譬如經濟條件。 嗯嗯。 咁當然咧，即係如果你係喺做政府工啊，有好嘅長俸啊，又或者係啊教師，咁你一筆嘅退休金， 嗯， 咁呢個可能對你嗰個生活咧係比較有保障啦。咁但係話有保障啫，咁你都要諗下咧，唔好點樣去投資，係，因為你一投資咧就好弊噶啦。 咁而家啲人嘅強積金。就係、是、你知啦，強積金都係 呢份就你 唔係自己自主嘅投資喎、 啊。你唔好講呢樣嘢啊，錢越講越心傷。我睇睇我強積金户口， 咦唔見到好多。 呢年真係，唉，真係嗱。頭先咧，我講到咧，即係話晚年咧嗰個營業警衞嘅投唔投資咧，就我諗起我以前有一個老師，咁佢兩夫婦咧都係有相當唔錯嘅職業啦，都係教育界啦。佢哋理論上咧都係有一份豐厚嘅退休金啦， 或者 政府就可以有呢、這個即係長俸添啦。咁但係佢哋退休之後咧，都好想幹一番事業，咁啊從事飲食業，咁、 哦、 結果咧就 將佢哋嘅所有嘅退休金 可以咁講，即係話佢喺呢個生意上面唔係做得咁好啦，咁、 嗯、 結果導致真係好不幸啦， 負債累累會唔會？ 我老師最終選擇係自己終結自己嘅生命啦、 哎， 即係呢個係好可惜啦。咁亦都俾我去睇到一樣嘢啦，即係如果你係有份安穩嘅職業，有份好嘅退休金。咁退休嘅時候係咪順住去行咧，唔需要話再好多嘅財富咧？ 會唔會係咪即係嗱？譬如好似你老師嘅例子，佢我唔想咁快退咗落嚟啦。我覺得我仲做得啊，我試下做啦咁樣 嚇。好難講嘅，我諗每個人有唔同嘅諗法啦。咁但係當然呢個的確係一個好不幸嘅例子啦。咁、 嗯、 所以你又記唔記得咧？我哋電影界好有名嘅楚原大哥咧、 嗯， 啊早幾年佢攞終身成就獎嗰陣咧，啊語重心長咧同啲工作者講：當你揾到錢嘅時候，記得剩翻個錢啊！ 嗯， 啊這個真係跌落都有味道。 係啊，啱嘅。咁、啊、大家其實回望翻都係嘅，你一定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好容易揾錢。 系， 又或者系時勢啊，又或者你年輕啊，係容易揾到。 系， 但揾到嘅時候，你又唔識珍惜。 冇錯啊，咁同埋當然我哋話晚年經不得逆境啦嚇，咁但係晚年咧，我哋始終都有啲逆境要面對嘅。 嗯， 譬如伴侶嘅離開啦， 同 埋始終呢個唔可以話啊，真係當睇唔到，當唔知、嗯，因為事實一定會出現。 係， 幾時出現唔知嚇，咁但係當伴侶嘅離開咧，都要 有個心理嘅準備，或者係要處理得好啲咯。啊，我都見過有啲長輩咧，佢伴侶離開咗之後咧，佢情緒好低落啊，咁搞到自己個身體又唔好啊。咁當然亦都有啲長者咧，係佢伴侶離開之後咧，係處理得好好。咁譬如我想舉一個例咧，就阿修哥阿胡峰，咁佢太太係好好，佢同埋其實不嬲，佢對佢太太都係非常之好嘅。咁而當佢太太離去之後咧，佢一定係傷心， 佢都 唔會唔傷心。 嗰時都係有一段時間係將自己收埋噶嘛。 誒唔係， 唔 係 咩？ 唔係，我認識佢唔係啦，一路都我哋有聯絡啊，一路聯絡，同埋佢不斷咧去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同埋佢每日都買扎花喺屋企咧係俾太太嘅。咁就呢個咧，我想講一樣咧就係、是、明明呢個係逆境嚟嘅，因為你生活咗幾十年嘅伴侶離開咗你，但係佢處理得好好。啊，當然佢內心我唔可以代佢講啦，咁但係起碼我同佢相處，我睇到佢喺呢件事嘅上面咧，係喺我好多嘅朋友，即係伴侶先離去嘅朋友嘅長輩當中咧，佢係處理得最好嘅一個。咁呢個真係我哋可以學習咯。 所以我諗係咪當你去到咁上下嘅時候，都預咗有呢個情況必然會出現，而你點樣將佢慢慢係轉化到？跟住平淡， 冇錯， 唔代表你忘記呢件事，只不過你嘅處理方法唔同。 所以雖然咧，即係曾國藩係講得啱嘅，晚年經不得逆境，咁但係亦都要明白，逆境係人人都要經歷嘅，所以一定要有好好嘅處理啊，或者係有足夠嘅預備啦嚇。點樣唔會有財政困難咧？正如我頭先所講，一係你就後生揾到錢，剩翻個錢啦。因為如果你有退休金嗰啲，就好好運用佢啦，啊，唔好去做生意，唔好咩，即係唔好做啲會蝕嘅嘢咯， 係 咪先？ 係啊，因為你睇翻你時間嗬，哇，咁其實呢個少年、中年、老年，其實每一個階段都好重要。 係 有啲咧，可能係你自己一手造成，有個因果喺度係嘛？ 冇錯冇錯。 咁啊，但係種咩因得咩果，你自己點要好好處理你嘅嘢啦。好啦，我哋再覆一覆呢三句啦，好唔好啊？就係、是、曾國藩嘅名句： 少年經不得順境。中年经不得闲境，晚年经不得逆境。 大家谨记啦，思考一下。 好， 好，咁唔该晒，钟志光，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下星期再见，拜拜。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是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或今天，昨天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六点三十四分，欢迎收听8月15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汪明希。早晨任顺希。 早晨汪明希，早晨各位听众。今朝早我们的节目会讲一下政府由昨日展开的清洁行动。行动是为期三个月，打击全港600几个卫生黑点。当局就说清洁行动是会持续进行，强调不是做骚。有区议员就质疑行动的成效是未必足够。稍后我们会同大家讲下 政府的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物业管理支援计划，为前线清洁工和保安员提供二至六月每个月2000元的津贴，但有工会收到大约300宗未能申领津贴的求助，事界医院清洁工和保安员占好大部分。